首先就系阿朱小姐嘅，朱小姐你好， 系啊，你好啊，阿长哥啊， 系， 我想问你咧，你话海大系咪好邋遢嗰种海大啊？ 海大通常都唔系好邋遢噶，定系你会买到啲好邋遢嘅海大？你觉得佢邋遢系咪咧？ 系咩？一个啱咁样装住好大个啱咁装住啲海大，又有盐啊，又有剩啊，咪好邋遢嘅。 我唔系买嗰啲，街市有一啲系干系好干吓，干爽嘅，一块块嘅。 哦，干爽嗰啲啊？ 系啦，你话嗰邋遢咧，就系惊佢话个佢，因为佢喺海度嚟噶嘛。如果海污糟咧，真系邋遢啦，又会有毒添， 系 咯，就 系 好难讲啦呢一啲。 话洗清楚佢噶嘛？ 你如果系咁咧，你点洗咧？佢都系咁毒噶啦。 咁咪唔好买嗰只咯，买啲干净啲噶啦。 我喺边度买啊？ 系啦，呢个又难啲啦，因为我哋中国沿海咧，周围都好污染噶啦。咁你 真系我知啊，喺边度买噶？ 喺边度买？ 其实一般街市都有。 系啊， 系咪喺嗰啲杂货铺啊？ 海味铺啊，杂货铺啊，超市啊都有噶。 哦，即系一包包嘅。即洗乾淨曬噶啦， 系啦，內地咧係斷稱嘅，嚇， 斷稱㗎， 又有嚇。 哦，咁樣啊，嚇，哦，海帶即係我嚟煲綠豆沙嗰啲啊， 好抵食㗎，嗱， 係咪綠豆沙嗰啲啊？ 係啦，就係嗰啲咯。如果你去啲日本人多數買嘅嘢地方咧嚇，佢哋就高級咯， 嗰啲就好乾淨啦， 好乾淨， 嗰啲乾淨啊， 佢哋有好講究嘅啦，好多唔同嘅品種啊。点样食法啊？咁样吓， 日本沿海长哥都系， 咁你可以唔买嗰个区嘅啫，系咪？好啊，嗱，识咗啦， 好啊，多谢。 长哥啊， 点啊？ 我想问多样，即系你可唔可以介绍喺边度食斋最好啊？ 喺边度食斋？ 而家香港咧越嚟越多嘅啲素食店噶啦，吓你 试多几间。 其实咧食斋咧都有好多层次啊，长哥唔方便答嘅，因为佢有利益冲突。 可唔可以私底下讲声俾我听啊？ 唔系，睇下你想食咩斋咯。你如果系想食嗰啲，你系想食嗰啲纯素，定系想食生啊？定系想食嗰啲即系譬如系坊间即系斋铺油炸 嗰 类 咯。 哦，普通嗰啲唔好，你真係想食生嘅純素嘅咁樣。因為咧之前咧我都知道咧，就係有啲你哋應該有做 Club O 嗰邊咧，都有啲嘅小冊子咧，就講話有啲乜嘢可以食噶。 係 上網其實都可以揾到嘅時刻。 好啊，唔該啊， 多謝你支持， 拜拜。 好啦。